昆明湖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榜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陵传》。 铜陵东峡众人到了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，见着李坤李太极，当场打赌击掌，五阵赌输赢。李坤下了保证，如果铜侠客在这五阵当中能赢三阵，我算输。我二话不说，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，把翡翠鸳鸯镯献出去，我还跟着到案打官司。因为什么呢？我犯了窝藏包庇罪，怎么处置都可以。话又翻回来了，如果铜侠客在五阵赌输赢，仅赢了两阵，输给我三阵，我也把人献出去。但这个也献出去，那就有通融的余地了，咱再进一步的详谈。话说到这儿，打赌三局上，那铜陵那火爆的脾气，别说铜陵，咱就说咱本身吧，谁没在三十来岁的时候过过？人到中年呢，精力充沛，好嫉妒，在这个场合铜陵是绝不让步，当时点头。到了这个份上，事情计划了，不伸手看来是不行了。而且李坤要求的非常苛刻，你别看铜陵领来这么多的人，别人不准插手，谁要插手不算，就是对铜陵、王石谷、镇东侠等等众人干着急，没有办法，只有默默的祷告，希望铜陵能够取胜，满天的云彩也就散了。刚到院里，铜陵说话了：“李大侠，铜某还有个小小的要求。哎，您答复完了，咱再比不迟啊。铜侠哥说吧，什么事？”前些时，我老哥哥北侠秋田 为我的事情到了八卦山，至今也没回铁扇寺，我对此事放心不下。我请李大庄主能不能把北侠请出来，我们哥俩要见一面。好说好说。佟侠客，你跟北侠有交情，我跟北侠交情也不薄啊。您别不爱听，我们的交情比你那年头要多得多。既然佟侠客有这个要求，我马上派人请北侠。来人呐，请老侠客。大妖过来能有半小时，北侠到了。前者咱们说了，刘俊下书见着北侠了，那个北侠叫俩人搀着，有点痴傻呆念，走道腿还不好使，今天也不例外。佟林群雄闪目观瞧，就见后厅有两个仆人搀着北侠客。这北侠颤颤悠悠来到人群当中，见着佟林也不知道亲热，见着大伙也不知道打招呼，往这儿看看，往那儿看看。佟林的眼眉就累起来了。李庄主，这怎么回事？我老哥哥因何到了这一步田地？此中奥妙究竟怎么回事？各位侠客也不干了，王十五眼珠子也瞪圆了。我说兄弟，你可不对啊，莫非你给他服了什么药了不成吗？为什么把北侠折磨到这种程度？看来一场大战要不可避免的，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解包袱要拉家伙。李坤不慌不忙，各位压住火消消气儿，我有下情回禀。这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还得说王石谷王老哥经验丰富，一看就知道我给他吃了药了啊。不错，我是给他吃了药了，这种药对他身体没什么害处，只是呢给他服下这种药去，让我这好朋友啊稳稳当当住在八卦山，省得他不依不饶的啊。没事把老头子急得直上火，吃不下喝不下怎么办呢？我是迫不得已才给他吃的这种药，这种药叫麻骨散，就是骨头发软，没看走道吃力吗？另外呢，吃些这种药去，多少啊，有点迟钝。这样对北家有好处，现在我就给他用解药。其实李坤没说瞎话，北侠到了八卦山之后，见着李坤李太极拍桌子摔椅子，逼着李坤无论如何得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。李坤怎么解释北侠也不听，后来李坤一看这怎么办，哥俩多年的交情在那摆着呢，这老头得气死啊！你说答应他的要求，我这口气又出不来，哎，最后一想算了，给他吃点麻骨散吧，在酒里的给他下了这种药了。北侠不知道喝完了酒之后就变成这模样，这倒好，到现在吃傻呆年的，该吃吃该睡睡，省着他管闲事儿。其实李坤这么做手段不算不毒辣，简短解说，解药拿过来给北侠灌下去，没有片刻之功，药劲儿行开了，北侠把脑袋一拨的啊，如梦方醒。北侠揉揉眼睛，立刻那眼睛就放出光来了，俨然变成了俩人。一看佟林等人聚在面前，回头看了看李坤和另外几个庄主，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。 北侠愣在那儿了。佟林赶紧过来了，老哥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必等来迟，罪该万死，您认得我吗？兄弟，我的好兄弟，哎呀，各位都来了，我这怎么了？我这怎么了？王石谷一乐，你怎么了？你还不知道啊？你那好朋友给你吃了麻骨散了。哎呀，北侠把身子转过来了，用手指着李坤李太极，朋友，够意思，够意思，我服了你了。哥俩多少年没见面，给我吃这种邪药，好，你怎么不用包毒药把我毒死呢？李坤，你可够毒辣的，我跟你完不了。王世武赶紧给拦住了，哎，兄弟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咱们这把年纪了，何苦吹胡子瞪眼呢？刚才发生的事儿你不知道，是这么回事。海川跟他打赌，五镇赌输赢，您就在旁边看热闹。咱希望海川赢了，到那时候看李坤还有何说。这李坤呢，在旁边也紧抱拳，紧跟北侠赔不是。无论如何，您得原谅我，我也是迫不得已，气得北侠把脸背过去不理他了。这件事接不去，开始比武。头一条，八步打灯。您听这名儿，你也明白，怎么个八步打灯啊？天井院放一张方桌，方桌上有蜡台，有蜡签儿，上的插根蜡，把这蜡也点着了。人离开这个桌子出去八步，两掌一合，单掌一推，把这蜡火头打灭。那位说能行吗？能行吗？人是万物之灵，练什么有什么的，这是测试人的掌力。如果这个人掌上没功夫，或者差点门都没有，你打什么灯？慢说八步三步，你想把蜡火头打灭也是不可能的。这种能耐还有个名叫隔山打牛，百步神拳无影掌。你想啊，八步以外能把蜡火头给打灭，证明那个掌力，所以他一扬手，对方也可能受伤。如果再往深里头练，离着多远，此人一抬手，对方是应声倒地。这就叫八步打灯之法。李坤没事老在八卦山练，要不拿手啊，他能提出来吗？心说佟林嘛，都说你柳叶棉丝掌厉害，都说你佟林掌法惊奇，今天我测试测试，你要不行，这头一条你就趴着息了。准备，桌子准备好了，蜡台往正中央一摆，一只红油大蜡戳在上头，然后把蜡点燃。这个院里它比较背风，哎，今天还没风，所以这蜡火苗啊挺高，着得挺顺溜，能有二三寸高，离多远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一切就绪之后，李坤把外衣删了。佟侠哥，是我先练呢，是您先伸手？佟林一笑，庄主，你画出来的道自然是你先练，佟某我要看一看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各位，李坤献丑了。李坤说到这，啪，一个马步往这一站，紧跟着眼观鼻，鼻问口，口问心， 五星朝天，摇头晃膀子开始运用混元功。你看那练气功的没跟那意思大同小异。时间不大，气贯丹田，丹田贯于后背，后背又贯于两膀。您是没看见李坤呢、那胳膊比平时能粗两圈，气儿催的。再看李坤倒背身形离开这张桌子，一步两步三步到了八步，那么一步五尺啊，这八步就四丈，距离不算近。李坤迈出八步之后，冷不丁一转身，身子往下一搓，掌一立，对准这只蜡呀，喊了一声招。佟林在旁边看得清清的，就见李坤的鼻子眼出了两道醒气，醒气可不是鼻涕啊，两道白气啪出来了，这是丹田气的结果。掌法这一力，掌心对准蜡头，就见那蜡头应声而灭。李坤身子站直了，冲佟林一抱拳，佟侠客行吧，你要练得跟我一样，我认输。李坤心说 你能练吗？佟林呢，我这就叫你得好看。群雄甩脸看佟林，就见佟林毫无表情啊，也看不出是担忧，也看不出是欢喜。佟林把外边的大褂杀掉了，这土黄布大褂太碍事，里头毛蓝布的裤褂短一斤小打扮，把袜子撒鞋都披了披紧了紧，刷啦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，袖面高挽。佟林先围着这张八仙桌转了几圈，两膀摇晃，舌尖慢慢顶住上牙膛，开始在这运气。李坤静静地看着，群雄都在这瞅着，谁不想看看这场精彩的表演呢？可这阵有喽啰兵把蜡烛二次点燃，蜡火苗着着。佟林转了几圈之后，嗨，把双腿一劈，也是一个马步往下一杀身，觉着这个气儿运的差不多少了。再看佟林效仿着李坤那样，后背对着桌子，啪啪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往前走出八步，这个距离跟李坤是等距离了。但佟林稍微一犹豫，心说我跟他一般远打呀，我压不住他，他能有借口。我再迈他一步，我蹬，佟林迈出九步远去，李坤在这给数着呢。耶，李坤就暗吃了一惊啊，心说佟林呐、八步打灯已经到了登峰造极，这个距离是至关重要的，这一步就差着五尺啊，你要比我远这五尺，那掌力肯定不够用啊，你怎么能把蜡火头打灭呢？佟林呐、你是否有点狂妄？再看佟林迈出九步，冷不丁双掌一踏，左手在前，右掌在后，掌心一立，冷不丁倒转身躯，对准蜡喊了一嗓子招吧，抽 彻连环掌，啪，掌心往前一立，众人甩脸观球，可了不得，啪嗒这一声，不但把蜡火头打灭，把这根蜡打出去6尺远，风魔童的蜡台蹦蹦蹦都晃了3晃，比李坤那掌力要强得多得多呀！哗，掌声雷动，连八卦山的8864路的寨主、各个庄主、大小头目全傻了，也不由得给佟林鼓掌喝彩。王十五在旁边不住的点头，罢了，开春真行啊！人家老师选这徒弟怎么选的？为什么叫他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呀？绝对够个掌门人，太好了！原来我以为佟林的能耐是不错，会这种决议的事儿我还不清楚。看来佟林跟我们之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、啊！老头子替好朋友高兴。佟林练完，啪一收招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冲李坤一抱拳：“庄主，献丑了，不知道我练得怎么样？”哎呀，佟侠哥，哈哈哈，比我胜强100倍，我认输。来人呐，给记上，头一场我输了，准备第二场。说准备啊，大伙利用这机会可以休息休息。李坤就有个挂道劲了。李坤心说今天遇上劲敌了。哎呀，头一场我就败北了，还有4阵。真要输在佟林的手下，我有何颜面再活在世上？我混元侠也有一号，谁不知道我李坤？可又一想，慢着，别着急，输一阵算什么？佟林呐，别看你这样了，步步难，步步难，我就不相信你佟林能胜得了我李坤。他喝着水不言语，佟林也不说话。为什么不说话呢？这只要养精蓄锐。就见着喽啰兵啊，出来进去的紧忙乎，把方桌抬走了，院里拿大扫帚扫得干干净净的，而后抱了一捆的猪肝，这个猪肝长度正好是1丈，粗细都一样，比一管调直啊，但是呢这2头都带尖儿。把这猪肝拿来，拿皮尺一量，按着八卦形画了个圈儿。画完圈之后，开始往地上插这猪肝。那个砖地要害事呢，就把这砖翘起来，插结实了。1丈高的猪肝插地里的2尺，地表露8尺，这有严格限制，一点不许错的。拿尺子都得量，然后拿夯把它拍结实了，整个围了个八卦形，一共是64根猪肝，尖儿插在底下了，上头那面也带尖儿，是抹鞋形的。这个竹子要经过抛掷之后，锐利无比呀、啊！这个竹子可以代替枪啊！就抹鞋这尖能把人穿透膛，非常锋利，所以都带尖儿。64根按八卦形摆好了之后，拿尺子量完了，喽啰兵往旁边一撤。可见李坤平时老练功，手底下有个班子，